轻笑任性的你，一个我一个你，剪辑爱的电影，我的黑框眼睛，为了记录每个幸福的你，我只想把你好好看仔细。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活力的晚上，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呢又是星期二。那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每天都会迎来不同的嘉宾啊。今天呢也是迎来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就是麻乐队的主唱，欢迎燕婷，欢迎。 大家好，我是那个麻乐队的主唱，叫燕婷。 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标题，然后说起什么样的标题好呢？我想了半天，我说你听你也麻，对，对，真的就是一提到麻乐队，因为去年我们就认识了嘛。然后我记得那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是乐队都来了， 都来了，对。 对，今天非常的热闹，但是今天呢虽然只有燕婷一个人，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会觉得哇，燕婷这么瘦小的一个女生这么的文静，我跟你说待会儿唱起歌来的时候你绝对会抹杀所有你现在既有的这个印象。对，那这个今天呢也是带着乐队的新专辑哈， 对 对，来到我们的直播。那你今天这个责任重大呀。 对，特别重大， 是吧？一人身兼四个， 对，压力山大。 对，压力不用有压力哈，我们节目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放松。就是所有的嘉宾来了之后都说啊，你们的节目还能这么玩啊，哇，还有这个自带混响的话筒啊。是的是的是的，对，我们是年轻人的玩法，所以呢你也要有年轻人的这个收看方式，所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下方点击视频直播，视频直播，视频直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然后就可以收听和收看啦。另外呢在易直播 APP 搜索活力982，现在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直播时候哈。那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什么的啊，现在我也是看到了自己的这个我在一直播上同步的观看着，好吧，那大家赶紧的，如果还没有收听收看的话赶紧这个玩起来啊。好，那么燕婷先来介绍一下这次麻乐队的新专辑大致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对，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独角，然后呢就是我们其实是算是融合了很多种风格。 嗯， 对，所以是 独角戏吗？ 就是希望每个人能活出真我吧。 哦， 对，做 独角。哦，就是独自的角色这样的简称是吧？简称独角。 对，啊，我太聪明了。 对对对，我说独角戏、独角兽好像都不太合适。嗯，对，这就是独角啊。 对， 这是刚刚发的这张专辑，对不对？ 对，1月18号，然后在那个就是线上发行，然后现在实体专辑正在加工中。就马上就会送到大家手上。 是的，现在还在这个厂里面那打孔呢。对，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跟大家面试了啊。 嗯， 好，那么独角这张专辑一共是有6首歌。六首歌呢我听了一下，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今天我们也是把伴奏带来了，然后要现场演唱给大家。 对 对， 就是整张专辑一共是10首的样子。对，有以前的歌也有放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重新去编曲过的。 啊，以前放了几首歌，大概是4首。 嗯，我想想看，差不多有一些不要哭泣啊，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都有在里面收入。对， 好的，那今天就要在我们的表演区，我们的直播间现场跟大家就是像 live 演出一样。 对 对，这段时间刚才跟燕婷聊天说，她说好久没演出了。 好紧张。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那这段时间在忙什么呢？ 嗯， 对，因为我看乐队都开始四散在各地。 对，他们就是 对，有的回老家了 啊。 然后呢，就是我的话就平时就还是学习吧。 啊，还是以学习为主。 学习为主，然后 对 对。 现在是还在上学吗？ 没有毕业了，但是我会去再去就是跟老师上一些课，然后增加一下能力。 我的天哪，实在是太认真了！明明比我有才，还会比我刻苦，真是你还让不让我活？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对，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专辑的主打歌曲《独角》。然后呢，我要到那边去唱了。 好，你可以选择是坐着唱还是站着唱。 OK， 我觉得可能站着效果会更好，嗨一 些。这首得这个得站着，因为它有点像广场舞。 需要跳吗？ 对，要尬舞。 啊，天哪，太棒了！哎，我跟你交相辉映啊。 OK， 来来来，有请我们的眼睛。你知道吗？终于有嘉宾主动来 要求跳舞吗？ 对对对， 我只是扭一扭。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想， uh-huh. 我逢人就说，我说我现在就想开发让嘉宾来尬舞这个环节。Uh-huh. 哎呀，果然意念力 是 强大的。 第一人， 对，第一人就是我们的眼婷。 OK， 欢迎。好，现在有请眼婷到我们的表演区，然后呢，开始边唱边跳啊，这个、尬舞。对，如果要是地方不够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椅子挪开，没有关系啊。好，现在这个话筒。可以调试一下，话筒开了吗？可以先试一下音。哦，这个眼睛去调音量了。大家一定要这个关注我们的两种收看的方式啊，一种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的视频直播，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搜索活力982。马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就要带来第一首歌了。Hello， 眼睛。哦，这个是自带混响的哈。好，准备好了吗？OK， 那么这首独角就送给大家。哎，我的失误啊，我们要从头开始。 对， 来，预备起。 Thank you. 是的，可惜他们现在都不在。送给燕婷这首独角，来自麻乐队。哇天哪，就是用了这个带混响的话筒，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感受。 对就是它会加成的，对你的 能力，对，但是本身就唱得很好， 谢谢。 对，我在这边听的时候，哇，简直就真的是跟听现场一样的。 嗯， 对。然后就是如果要加上贝斯和鼓，还有 没事，他们人不在，但很有存在感。 啊，对，很有存在感。那一段长长的 solo 全是 全是他们。 对对对，那刚才的这首《独角》，其实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这是就是为这首这张专辑做的歌，但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有现场演出。 哦， 对，是这样子。 嗯，是的，因为上次我记得好像是在节目当中也是演唱了这首歌，但是没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现场感。 对，因为现在是站着唱，然后又有混响，那个时候是原声嘛，干声出来的。 是的，所以说，这个设备还是非常给力的。 对， 对，谢谢燕婷啊，唱这首歌真的是很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个性的作品，就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主角。 是， 对。那这首歌应该算是之前是去年写出来的，对吗？ 对，是， 对。反正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有包括一直播上都进来看我们的直播，然后都跟燕婷打招呼，说哇，今天 好， 对啊，说女主唱太有个性了，没想到你的声音是这样的， 是，就老有人说你说话声音就是挺那个。挺萌的， 是的，是的， 甜美的，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也很娇小，但是一唱歌的时候那种爆发力完全就出来了。对，燕婷是专业学音乐的，对不对？ 对，是啊，我 学了多少年？ 我9岁开始学的声乐， 9岁就开始了。 对，学的声乐，对 啊，听到了吗？学唱歌要从娃娃抓起。 对，然后就是我跟我的队友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嘛，对，然后呢，我们是他们都学不同的专业，我们不同专业，然后我是学编曲的。 哦，编曲，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乐队的歌有就比如说新专辑里面这些歌曲也都是由你来编曲吗？ 我们的阿杰老师。对，因为 阿杰老师肯定在听节目，对不对？ 对，肯定的。因为我主要是负责写词和曲。 哦， 对，就还没有做老本行。 对，一般都是这样的，你学什么专业然后都是跨界。 对，跨界。 对，好，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哈，就是乐队配合是最重要的，因为咱们麻乐队一共是4个人，4位成员全都是来自一个学校的校友。对，然后之前 前是一直走一些音乐节，对不对？ 对，音乐节的道路。 嗯，现在呢依然是音乐节吗？还是会加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 也会演，然后主要还是以音乐节为主，但是我们其实是就是我们更希望说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在现场面对面，因为摇滚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听现场的，你才会有那个感染力。 对，其实我觉得麻乐队真的是就像他们的乐队名字一样，你听你也麻。是我第一次听你们的歌就觉得哇，深深的被吸引住了，真的就一点都不夸张，并不是说当着你的面去夸或者怎么样。对，就是你听到他们的歌，你会觉得哎，非常的能够怎么说呢？让你不觉得那么燥。他还不是说像其他的摇滚那种，可能有的人会接受不了， 很重 。对，但是呢又。很就是差别于流行，现时下流行的一些这个音乐形式。 我们一直叫我们自己叫微金属，微金 啊，微金， 对，微金， 什么就是微量的元素， 对对 对, 对，微金属就有一点还是偏金属一点，是吗？ 对，有这些元素，然后其实也会加一些电子，包括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哥特。 哦，你喜欢哥特？ 我喜欢哥特。 我的天哪！哎，就是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问题，哥特是那种烟嗓那种感觉吗？ 不是， 还是高冷的那种。 高冷这个可能算就能算它的范围，它其实是有一种氛围。 哦，氛围。对，我只知道哥特式建筑， 对，它是，然后呢，就是它会有一种欧洲中世纪的那个感觉在里面，那个意思。对， 一般我们要说，哎呀，我去欧洲旅游，然后说我看到了很多的那种欧洲的建筑，有哥特的、 巴洛克的、 拜占庭的、 哥特的。 对，你就基本上记住这四个，即便你不知道什么内容，然后你就跟人说啊， 厉害了。 对，但是哥特是唱法的，确实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他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会加入一些美声的元素。 哦，是的， 对，男生会比较粗犷那种感觉的，然后混在一起，你就感觉一个仙女在唱歌。 对，有那种哥特式萝莉，其实我觉得你很可以走这个风格， 太好了。 哥特式萝莉，然后说哥特式萝莉都是暗黑系列。对，那么这是刚才一首独角哈，那新专辑是刚刚发行，现在在各大音乐平台上也都可以听到， 对，都可以听到。 对，今天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你绝对可以听的是直播间的现场版，但是也非常的棒啊。 对， 嗯，刚才这是第一首，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独角。 对，那接下来唱的是哪一首呢？ 接下来呢，我想唱一首时光。 时光，哎，时光，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温暖的一首歌。 对，它讲的是童年。 哦， 其实我们的歌要这么说，其实一张专辑当中，我们的歌是有顺序的，你排名都是有顺序的。它是从一个人出生，然后做小孩儿，然后再经过一些事情，成年了之后变成熟，然后思考人生，然后沉淀的过程。你看歌单，你看到。 哦，天哪！那所以说，第一首就是独角是吗？ 对， 说出生 啊。第一首不是， 第一首不应该不是， 最后是，对对对，然后我等一下会说一下它的顺序， 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一个诗的概括。 哎呀，还有诗呢， 对， 天哪，厉害了， 有的呢， 厉害了我的麻乐队。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首 时光 按顺序哈带给大家。对，这也是童年我们人生的第一个篇章。 对， 好，有请燕婷。 我傻的沉默，是真的为了你。 这边的味道，变换模样的人在奔跑，又习惯这里是吵闹，伴着嬉笑。谁还是那个孩子我？ 首歌《时光》哈，刚才呢看到我们的这个鼓手陈斌也是提前完成了他每日的观看任务。对，这个那个纷纷的，就我们的乐队成员也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当然呢，也有很多的粉丝朋友、歌迷朋友也都在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刚才呢是这一首时光，待会儿还要这个，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哈，到底是这个顺序是什么样的呢？ 对，顺序， 对对对，这个顺序还有20多秒，然后我估计也说不完，不如让大家猜一猜哈，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然后都有什么样的意义？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一一来揭晓这个答案啊。 对， 再次说一下，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啦。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都已经是等不及了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麻乐队的主唱闫婷，欢迎。 闫婷，我是闫婷，大家好。 哎，大家好，大家好啊！刚才呢，大家已经在上半段现场感受了麻乐队的音乐魅力，两首歌带给大家。那这个答案必须要揭晓了，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是有顺序的， 有歌曲顺序。 对，还有一首诗呢，这首诗是闫婷自己写的。 对， 真是。是的，是个才女呢。 然后谢谢。 嗯，不客气。 然后再就是专辑的背面，我们都会有这个这首诗有印。嗯，然后我记不住，我念一下。 对，要深情的朗诵一下啊。对， 经轮回转世沉浮，做垂髫时光飞逝，许万物复苏生长，一古堂风采情长，愿和平篇章奏响，既魅惑心绪浮躁，是为做铮铮铁骨，成疯癫亦复征途，问岁月停歇泪眸，逼世俗成就就独角。 我的天哪，这是十首歌的顺序。 对， 对不对？哇，这首诗是闫婷你自己写的？ 我自己写的。 天哪，好有才华呀。啊，对，难怪你写词嘛，对不对？对，然后就这首诗应该是把每一首歌的名字都含在， 对，都概括了， 对，都概括进去。那大概这个顺序就出来了。 对， 第一首是，对，第一首不是万物生长。 对，不是万物生长。 应该第三首还是第二首是万物生长？ 第三首 对吧？是吧？你看那记忆力小达人，中华小曲库。对，我只能记住歌名。好了，那么这个说完了这些歌，顺序呢也都有了。刚才就是闫婷说想唱一首糖应该是排在第七还是第六还是第几来着？ 第四首。 第四首就是 糖。 为什么会唱糖呢？是唐朝吗？ 对，唐朝。然后就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描述。 你很喜欢那个时代吗？ 对。 那如果要是说真的有机会让你 穿越， 你愿意吗？ 我看过老多就是穿越唐朝的书，什么指南啊，那有什么吃的呀，什么喝的，你要注意什么 啊？真的吗？还有指南呢？穿越唐朝指南，首先你要胖。 对， 因为唐朝一胖， 那我还是别去了。 对，哎呀，眼睛气死了，因为他太瘦了，我跟你说。对， 除了脸比较大。 一般来说，穿越小说里面不都是要么有口井，要么赶上什么暴雨天气， 要么电波， 对对，要么脑电波。 听我的歌吧。麻。 对，麻，然后滋一下就回去了啊。 对， 好，那么唐朝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那个时代呢？ 首先 就是因为太平盛世吗？ 对，它是盛世。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古代的文化底蕴，那种礼仪，那种服装，就很多东西混在一起。还有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唐诗嘛。 哦， 对， 那你喜欢李白吗？ 还行。 对，但是李荣浩肯定喜欢李白。 对， 好吧，那就把这首《糖》送给大家。再次有请我们的闫婷。好，准备好了。糖，来自麻乐队。 哦，这首《糖》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虽然说也是摇滚，但是我觉得摇滚只占了一个基调，就像那个鸡尾酒里面，我觉得它可能也就是鸡酒。对，它加了很多其他的。嗯， 这首歌其实会有古筝的声音，嗯，但是，哦，是我们是就是 我对我就想问，这是 算是背景音 哦。古筝是谁弹的呢？是弹奏的还是？ 这个问阿杰老师。 哦，好的，万能的阿杰老师。阿杰老师说：“是我编的。” 对， 好吧。那么这首《糖》，而且还加了戏曲的这个元素进去。 对， 哦，哎，真的是好厉害呀！真的夸得我都词穷了，我回去翻翻字典，然后找个词儿好好夸一夸。对，这首《糖》带给大家啊，嗯，就是完全是想象着大唐盛世那样的感觉，然后有好多宫女，哇，非常大的阵仗，然后一人端着一个盘糖，这样的感觉就出来了，嗯。好，那么唱完了这首歌呢，我们也让婉婷稍微休息一下啊，进入我们的一个小环节，叫做迷之歌单。嗯，对，我想问一下婉婷，你平时爱听谁的歌，或者说爱听什么样的歌曲，有吗？ 爱听什么样的歌曲， 或者说在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或者说你平时想要放松的时候，你会听什么歌呢？ 放松，我会 听你们自己的歌吗？ 偶尔会了，偶尔真的会。 那除了自己就是马乐队的歌，还会有听别的吗？ 像蔡健雅的歌我就会有听，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国外的，就 Evanescence 那些乐队吧，乐队的，对，名字比较长那种。 对，基本上还是以乐队为主。 对，乐队为主。对。 那曲风呢，也都是偏摇滚一点的吗？ 对，是这样子的。 好，那么今天呢，进入我们的迷之歌单。其实今天呢，这个麻乐队推荐的这首歌，依然是他们在应该是迷笛音乐节演出的一个现场，对不对？对。然后这首歌是，哦，就是这首《时光》。对，《时光》的现场版，我们来感受一下。好， 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 是吧？ 对。 来来来，那我们就跟婉婷一起啊，感受一下这首歌的 MV。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好，现在呢，开始我们的迷之歌单，来自麻乐队的《时光》。 蓝色的整个世界变得味道，变换模样的人在奔跑。伴着零食吵闹，伴着嬉笑，谁才是那个孩子王？谁才是那个 的孩子，我 这就是《时光》这首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版本。 嗯， 对，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MV。刚才我跟婉婷这个边看，然后边聊，笑死我了，简直。然后听说这个你们在演出现场，真的，我刚才就说，我说这个陈斌就我们的鼓手，简直太投入了，好吗？对，然后 他 就把手都打伤了。 对，当时就是就是手有就大拇指这块打伤了， 我天， 有皮外伤，开了一个小口。对，就是因为太用劲了，太卖力了，太敬业了， 对，太敬业了。对，来向我们的鼓手致敬。好，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应该是听到了哈。对，然后刚才婉婷也说这个其他的成员都在抱怨，为什么镜头只有你？ 我，对他们就说你能不能不要站在那个话筒那儿，你多游走一下嘛，游走一下别人就能拍到我们了。 是，就是刚才我还说啊、哦，真是这都没怎么给正脸，就其他的成员基本上都是 侧 脸。 然后一个手， 对，就是侧面背面就是没有正面， 是 好不容易到正面那块还卡了。对，这就是在现场的演出。但是刚才我们也说那个现场和你演的时候和你看的时候是完全两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对，就是好像你现场唱的话，你作为你知道那个是自己在做那样一件事情，然后你现在你去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好像换了一个人，你可以更客观的去审视你这场演出的好坏。 哦， 对 对，哎，那会不会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演完了，但是我不想看， 有， 对， 有， 也不敢看， 特别是那种觉得自己或妆没化好，或者觉得就有觉得对自己颜值有抱有怀疑的时候， 是的，我 特别不想看。 我一般要是录完视频，然后我都懒得看回看， 对对对对， 就是我的容颜，我的脸怎么会这样？ 对， 怎么可以这么大？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 对，可能女生会在意的更多一些。 对， 然后男生就是技术，哎，哪块可能有瑕疵。 对， 哪怎么样？ 真的是这样，思维完全不一样， 是吧？他们会在意自己的容颜吗？ 很少。很少，竟然哎，行，就这样吧。OK 的， 挺好的， 对，挺好的。然后每次就，我觉得不行。 嗯， 每次就我的事儿特别多 啊。我觉得 OK， 我觉得不行。 对。 那你们要是一起拍照的话，岂不是就很麻烦？ 都是我做主 啊。对，再来一张。 对， 我们不是都一样吗？ 对， 我们不一样。哎，对，我们不一样。然后他们说有啥不一样？对，那其实就是男生和女生，就绝对是观点和角度就不一样。 是的， 是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可能他们三个会很费解。 对，特别费解。 其实也只是他们是一个陪衬而已啦。好了，这个都是开玩笑啊。刚才呢就是我们的现场演出的这样的一个 MV， 算是实况的一个记录。 是， 对。那其实在这个户外演出的时候，因为面对那么多的人，你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哎呀都看不清每一个人的脸，你会觉得很紧张吗？ 实际上 上台前会紧张，上去之后我反而不会紧张。 哦、 就是以前也会有一些做一些节目的时候，然后或者别人后来采访我的时候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就说你上台的话是怎样的状态，你会不会觉得紧张或者怎么样？ 对呀、啊。 然后我觉得我上去就一个信念吧，可能有点自大，但我觉得 无所谓、啊。 对，但是我觉得你上台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信念，就是你觉得你在上面是掌控全场的，你要觉得自己是王者，就是一定要有气场压下去，然后你就不会手忙脚乱，然后发挥正常的自己就好了。 是的，这个气场很重要， 对，气场 一定要有自信，就是我站得住这个台， 对， 就 OK 了。 对对，你们来就听我唱，就是这样。 好的，那我们现在也听演员唱啊。对，接下来呢，哇，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 对， 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好歌。 好歌，我想唱一首《不要哭泣》。 不要哭泣， 因为我觉得这个唱，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会比较 OK， 那个声音会比较好听。 好啦， 对， 来，不要哭泣啊！这首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 对，励志的歌曲，也很多人很喜欢的。 好的，我们把这首《不要哭泣》带给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感就是经历悲伤的话，那么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安慰一下哈。不要哭泣。好，准备好了吗，严婷？OK， 到这首《不要哭泣》，谢谢燕婷，我的天哪， 对。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是真的非常非常考验唱功，也能体现出唱功的一首歌，对，因为它这个首先变化实在太多了，然后难度也很大。 对它前面会很平稳，然后到后面会有一些爆发的地方。 是的， 我唱这首歌其实有唱哭过的， 真的。 对，特别是墨染天病成莲那块，就感觉很多人同病相怜，然后彼此都会有一些阴霾，但是希望能够去掉这些东西，找到自己的希望。 对对对， 感觉 毕竟你想，这个也快过春节了嘛。 对 对，然后 新年新气象。 对呀、啊，今年都快过去了，狗年也要来了。对，然后说呢，总结一下这两年交接叫什么呢？鸡飞狗跳。对，但是实际上呢是活蹦乱跳的意思啊。嗯、对，希望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已经都能够过去。 对， 但是你说谁心里能没点心事？ 是、 啊，肯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都会、 就是。所以难过的时候就听这首歌。 对，不要哭泣。 对，不要哭泣。 那首歌怎么说？怎么唱来着？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对吧？但是我反而觉得，人越伤心的时候，可能听慢歌是更能缓解的。 就 一种， 其实如果说你完全发泄出来，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儿。就看你怎么理解。 对 是的、所以就别憋着，我是觉得有什么不愉快的也别憋在心里，慢慢的你就把它发泄出来就好了。 发泄一下， 对，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时间会给你答案。 是的，时间会给你答案，这是歌词哦。 对 对，那其实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可能唱一首歌的就不够了。 对、 那 我简单说， 对，简单说一说吧。 对，说一说就是其实这专辑里面还有其他的歌，还有一首歌我自己很喜欢，叫《和平篇章》，今天没有唱。今天没有唱， 可是留着下次。 对，然后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就是各大平台去听这首歌曲。 对，什么网易云啊， 对，网易云、 这个、 QQ 啊、虾 米啊，还有哇哇音乐都有的。对， 哎天哪，现在这些音乐平台简直是太多了。 对对对， 是的。然后呢，看现场的话就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在我们的 FM982。 对，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就是大家各自回家过年是吗？ 对，回家过年。